第76集，银行卡。 为什么我一离近，你心跳就快了？ 嗯，是真的。 我是问你为什么。 就爆掉了。 对，所以你快告诉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安里沉默着，指尖在许少卿饱满的下唇线上划了个来回，像羽毛。许少卿抓住安里让人痒痒的想咬断的手指，用力地按在嘴唇上，急促的温热气息从指缝里露出来。 我刚说的时候没想那么多。 那你现在想。 为什么？是我说这个让你有压力了吗？ 我为什么要有压力？ 因为你只想发泄。 许少卿一愣，身形僵住了，瞬间他冷静了。许少卿缓缓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坐在床边。他突然烦躁极了，他站起来走出卧室，坐在桌前。他看见那个白酒瓶子还剩下小半，他又多看了那个瓶子两眼，就拿过来仰脖子喝了几大口，几乎喝光。他胃里一阵陌生的灼烧感，他又看那些没有打开的啤酒，拉开一罐，一口又喝了半罐。 看，小曲，小疯狗，小坏蛋。 安里在卧室里叫他，他没回应，自己仰头一口一口往嗓子里倒着酒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安里就跌跌撞撞地出来了，他没轻没重地跪在地上，轻情演绎了一个真正的醉鬼。安里把脸靠在许少卿的腿上，抬头看着他的脸。 我想到答案了。 许少卿垂目看着他，没吱声。他已经冷静下来，知道自己是谁，在哪儿，在怎样的活着。他不想要听那个答案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怕听到。不过他却并未阻止安里。 因为你好看。 这答案跟他想的不一样，许少卿心里说不上是失望还是轻松。 你是说因为我的长相？ 嗯。 哼。哦，你看见好看的男人就会心跳加速。原来如此。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。 许少卿没有说话，他的理智再次想阻止安里说下去，可却再一次没有执行。不仅如此，看到安里陷入争冲，迟迟不上台阶，许少卿的不理智还低三下四地给他垫了块砖。 是吗？ 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不就是一步步的吗？开始觉得被男人搞简直想死，后来觉得能忍，再后来习惯了，再后来喜欢上了，再后来没你就不行了。好了，现在只是看见你就会心跳过速。我早上在车上看见你，觉得真好啊。这个人什么都好，晚上发信息的时候还想再看见你。 是吗？ 许少卿握着易拉罐的手指有点颤抖了。 我这是弯了吧？ 安里看起来突然心情低落，半张着嘴，嘴角在许少卿的腿上蹭出个湿印。易拉罐发出克拉克拉的声音。 不过我刚才又好好思考了，比起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倒想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咱俩结束以后，我不想像你这样乱来，上岁数了想找个稳定点的。可我这样的，你说年纪大，活又差，又不好看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愿意一直和我睡的男人。 许少卿一把牵住他的脸颊，安里挣扎，许少卿就捏得越紧，像是要把他的下颌都给捏碎了。看见他脸上几个发白的手指印子，有一瞬间想放了他，但想到刚才听的那句咱俩结束，找到愿意一直和我睡的男人，哼，就想直接把他给掐死。 所以你还是惦记着找下家啊？着急了？ 给我东西， 这事的重点应该是我一个恐同直男让你给玩坏了吧，我还没说什么你怎么还生气了？ 你真就让我给调教了一天没男人都不行？ 也不是每天吧，但终归是习惯了。 要分手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了，在那之前别他妈没完没了老跟我提，行不行？ 不行，你一定要提前说，我没你那么厉害，你要给我一个准备时间。 你要提前准备什么？恢复的时间？怕夏家嫌弃你啊？ 离开我习惯的人的时间。 这句话在气头上的许少卿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泪点，听起来平平无奇，可是安里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却突然眼眶溢满了，在流出来之前千钧一发之际被他了无痕迹地用袖子挤去了，只剩一双有点红的醉眼看着许少卿。然后安里站了起来往洗手间走去，很快里面响起了淋浴声。 喝完酒是不能洗澡的吗？ 许少卿迟疑了一下，他就站起来往洗手间走去。安里已经脱光光，手里拿着水管调试着他家毫不灵敏的水温，冒烟和不冒烟的冷热水交替了一会儿以后，安里就走到水流下去。 你这是要洗澡？你喝这样不能洗澡了吧？ 不洗澡就清理一下，你不是想要吗？ 安里一屁股坐在淋浴格子里，门没拉上。许少卿看见他两只大长腿在狭小的空间内局促地分开着，一条蹬着墙角，一条蹬在淋浴格子的玻璃门上。许少卿感觉酒劲儿也开始上来了，头晕晕的。 不会吧，今天不会要给我丢人？ 你也进来冲一下吧。把香皂递给我。 哟，您真阔气，香皂用的和银行卡似的，还能用呢。 你真幽默，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醉疯子。 安里拿着银行卡把许少卿里里外外的洗了个干净，许少卿舒服的喘气，可他感觉安里这小抠买的那个地摊货破白酒在不断的上头，他越来越晕，就像怎么也充不上电的旧电池。他身体不稳，不由自主地撑住了墙壁。安里突然停手，仰起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许少卿有点慌张，还急。一号的危机感来了，很强。 我这是因为…… 许少卿本来想解释，可是即使解释说因为喝酒，他依然觉得自尊心有损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我发现了。 等我一下。绝对可以。 安里夹起香皂，一脸神秘。 这不是银行卡，这是饭卡。 啊？ 第一，阿姨，给我来个大份的地瓜，要最大的那个。 我操！ 窄小的洗手间马上充斥着刺鼻的呕吐物的味道，音效加味道，许少卿的酒劲儿也一下子就到顶了。他也跌跌撞撞地走出淋浴格子，把马桶上安里的脑袋推开，一边按着冲水钮，一边也吐了一泡进去。安里看着眼前飞流而下的呕吐物，耸了耸鼻子，也埋下头，又跟着吐了起来。两个人对着马桶一块喘着粗气，身上的水早已风干了。 我这辈子再跟你喝酒，我就是狗屁。 谁跟你喝酒了？是你后来自己喝的，请你喝的时候你不喝，没让你和你自己喝。这种人在大学我们就叫他狗逼。 许少卿站起来走到洗手台，冲了把脸漱口，往嘴里挤了一坨牙膏，然后用手指蹭吐掉，跌跌撞撞且迅速地晃进卧室，倒在床上。晕头转向的安里这才发现洗澡水竟然还没关，赶紧关上了，然后也刷了个牙。安里吐过之后倒是感觉好多了，脑子也清醒了不少。 他走进卧室，看见许少卿已经歪在床上，快乐招展，体面全无。他感觉有点好笑，就把许少卿的手脚收好，把被子给他盖上了，然后他也钻进被窝里去。被窝虽然还是凉的，但旁边的人很暖和。 要分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了。 该不会觉得他自己还挺贴心呢？我谢谢你了，这狗逼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